今天呢，让我们继续来和这些小朋友，来和陈俊杰老师聊聊天。 你们小伙伴能说说在学京剧的过程当中，你们觉得什么事儿特好玩的？有吗？ 有 啊，你来说。 我们练功的时候，老师有些欢笑什么的。 练功是很疼的，怎么还会有欢笑呢？ 是的，我就是那个老师不是给我压叉吗？那个下腰嘛。我说我妈每次就跟我说要那个不能哭，要那个快乐面对。我妈在外边等着，老师给我压叉的时候，我还有那个下腰时候一边笑着，有时候也笑着， 还笑着 啊、嗯，我就感觉说不疼，想别的事儿。 那实际上疼不疼啊？ 疼。 哦， 可能那因为我那个骨质那个硬，我是下不去叉的。 那你就笑着，自己心里想着不疼，其实还是挺疼的。 我们老师是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老师就是也是坐在椅子上，然后拿着手这样，然后我就每个小朋友下，然后下老师就给我们放音乐，因为我问过老师为什么，老师说因为怕我们疼，然后我们就也是一边笑一边这样的。 那个时候是谢老师在，就是每个人有一个不同的戏，然后呢给一个小姐姐拍那个霸王别姬的时候，王希姐姐就拿那个 iPad 秒拍嘛，她就一拍拍的全是花的，然后呢给我和那个彭然姐姐我们练刺蹦的时候拍的时候，我不是拿那个马鞭当那蹦壳嘛，然后呢我一转圈她拍下来，她然后拍完了之后我就跟王希姐姐说这张怎么是花的呀，她就说这就像说你就会魔法一样，到当时我不是花了吗，我就飞起来了，那个时候王希姐姐就说我会魔法就特别逗，然后呢给每一个人拍的时候都是不一样的。 哎，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，我觉得京剧在我们看来是不是也像魔法一样啊？ 我们有的时候跳起来嘛，跳起来，可是呢一跳起来他就在跳的时候拍就是花的，就像我们飞起来了一样，所以就特别好玩。所以我觉得京剧如果你想开心的时候的话，就可以把那个痛苦忘掉，也不像我爸爸说的那样很苦。所以京剧我有的时候也觉得像魔法一样，因为一拍照如果没拍就像飞起来一样，就会飞，特别好玩。 曾经那王杰王老师他给我画过一个脸谱，这脸谱名字叫周处，我画完一看，拿镜子一看，那是一大圆儿，中间一点黄，里边一红的，我心里琢磨了，这是不是鸡蛋呢？ 脸谱是很好玩的，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 你看着啊，他那个黑的点儿，我一看我一照，我明白这意思了。他那意思就是脸上这个黑的地儿形成了一个蝙蝠，脑袋上一个圆像一个鸡蛋，我知道了，就是蝙蝠托鸡蛋。 啊，所以你觉得很好玩哈、啊？哎，你们是不是都画过脸谱吧？ 画过。 我看过子羽扮相，特别好看。你们还谁都画过脸谱？你们都画的什么样的呀？啊，你说。 我画的是马汉。 哦，什么样啊？ 头顶上就这么一个粉的，就这样，然后这一个点，然后脸全是白的，然后这有胡子全是黑的，然后这又不涂。 哎，你觉得脸谱好玩吗？ 好玩。 怎么好玩啊？ 就觉得非常好玩。 你觉得脸谱怎么样？ 非常好玩，因为是我觉得要画脸谱的话，有时候晚上出去能吓人，还能 对， 还能玩一块儿。那个上京剧的时候也能认出哪些人来。 怎么能认出哪些人来呢？ 就是假如你光看名字是不知道那人的，你要是看脸谱能知道有时候古代那些人长什么样，假如什么张飞什么的那些脸谱就能看出来， 就能看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， 就能分出来了已经。 你觉得脸谱好玩吗？ 我觉得脸谱好玩，我的观点跟他一样，你就光看脸上经常用的那种颜色就可以代表，比如说庞统脑袋上勾一个画一个太极，脸上全是紫的，这一道黑，这两道黑，这个 包公吧， 包公上面有月牙，包公是个月牙儿 啊，包公是这个月， 那个月牙代表什么呀？ 代表这人铁面无私，哪儿都厉害。就是再说庞统这个紫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这人相貌特非常丑。黄代表什么呢？你要是把画一画黄。 黄代表什么？ 说明这人奸诈。 赤橙黄绿青蓝紫都有它相应代表的这个含义吗？ 嗯。 那赤代表什么？红代表什么呀？ 赤 翅就是红。 对呀、啊，红代表什么呢？ 红代表忠心耿耿的意思 啊， 而且它是对好人忠心耿耿 啊。黄呢？ 黄我说了代表残暴 啊，赤橙黄绿，绿代表什么呢？ 绿代表露点好汉。 嘿，赤橙黄绿青， 青就是黑，黑是铁面无私。 蓝， 蓝，蓝就是绿林人。 紫有吗？ 紫就是我说了，那个脸上啊非常丑。 陈老师，这个颜色哈、啊，你看能让小朋友能分清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。刚才这个小朋友说特别有意思，他说他有一次画了一个脸谱，他觉得像鸡蛋一样。 我感觉像蝙蝠翅膀上头顶上搁一鸡蛋， 眼睛这是一个蝙蝠，然后上面俩鸡蛋。 它就是一种象形京剧脸谱啊，上千种，各种飞禽走兽，天上飞的、地下跑的都能画出来。画在脸上，看着像画像，大象一个象鼻子在脸上，画虎，画活灵活现，狮子、猴，他们说了猴，那孙悟空那画出来特别象形。这个颜色呀，就代表着白、黑，主要是上五色，黑、白、红、绿，就是这个表。黑包公，铁面无私，他说这个绿和蓝，基本是绿林英雄，窦尔敦呐、啊、这些，哎，山寨王啊，都是蓝绿。白的就是曹操啊、潘宏啊、司马懿啊，都是奸诈，白脸。他把白脸化为咱们叫坏人，实际上是一种就象形。那我他必须得区分开，颜色搭配，他的服装也是颜色搭配的。 哦，您觉得孩子们了解这些对他们有哪些好处呢？ 他们这么小就了解这么多故事，通过历史的人物来知道这些历史故事、人物的内心活动，包括这种善恶。这对孩子俩一生中都受用的、 而且这些颜色带给他们了很多快乐哈、 对呀、这些颜色主要用花脸来比喻，花脸勾脸嘛，一般武生老生旦角画都是种彩妆，就不勾脸，只是用胡子，黑胡子是年轻，不带胡子是小生，惨胡子是中年中壮年，白胡子是六十岁以上的，就脸不动，胡子一换就人就变了 啊、 这 些小朋友，你们小男生带过胡子吗？ 带过。 哇，那你们提前带胡子的有什么感觉呀？ 这胡子怎么这还多一大铁丝儿啊？这个 生活当中的胡子是没有铁丝儿的， 没有铁丝儿，从这儿长的，他那是从耳朵这儿长的。 京剧这个胡子呀，北方叫胡子，东北叫髯口，髯口，这髯口啊，实际上就是一个，它就是一个情绪人物的外化的表演的延伸。就跟那铃子一样，你看那个吕布系列，他那吕布那铃子，他翻过来之后，他拿铃子挑逗那个貂蝉呢，实际是内心的外化的延伸，拿铃子一挑，实际是用他的心来体现延伸这个东西，表现这个人物的内心。还有就是耍铃子，纯粹是技巧，那铃子，哎，那是技巧了，所有动作都是，包括水袖，包括髯口，都是为表演而服务的。不是随便就捋下胡子了，思考是捋胡子，他肯定是捋胡子。你感觉啊、他得思考，他愁闷的时候他是揉胡子，你看他心情不好他揉胡子，高兴的时候呢弹胡子，特别愤怒的时候抖胡子，他这是一种，实际上是京剧表演的一种道具。他只是带在人身上而已，但是把它夸大夸长，为什么长呢？利于表演，跟胳膊一样长。所以说所有的东西，包括水袖翻过来纸抖袖，急着说什么抖袖干嘛，他好像是城市动的，实际上都是内心的外化表演。 那我觉得让小朋友喜欢京剧，就是让他们对京剧感兴趣，觉得京剧好玩儿。我觉得因为孩子他有孩子的天性哈，所以是不是您也会从这些脸谱啊、抖胡子呀、水袖啊这些来带动孩子们的这些兴趣啊？ 小孩学京剧啊，完全出于兴趣，他们不懂京剧有多深干嘛，哎呀这好玩儿学，在这当中老师来教你动作，控制腿、压腿、踢腿、瞪眼睛、看、笑、唱、甩腔，它是在一种规范的表演呈现要求的下完成这个动作。实际上呢，慢慢的，由于兴趣而产生延续它的业务发展提高。一年，因为他们学一年、学两年、三年，那都是不一样的。一年级什么样，二年级什么样，三到五年级学什么戏，大戏了。这京剧是不是说我做一梦，一夜之间我就怎么样了？京剧。完全靠排练厅老师口传心授，这一下一下这么教，眼睛一下是那么指，抖胡子怎么抖，怎么完全是按部就班的，一步一步的往上走，看着进步。说我聪明， 没用，你踏踏实实的天天去出汗，一身臭汗，累得哭鼻涕眼泪的出来，这个过程得有，孩子才能出息。 那小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学京剧的时候哭鼻子的时候啊？ 好多， 太多了， 好多， 我太多了。就因为腿和下腰不行，现在腰和腿我都能下来了。 啊，所以这个下腰的时候特别苦，所以你就哭了是吗？ 啊，整个就是把腰和腿上往下颤。 哦， 整个这个手和脚都不落地。 啊，那你当时哭是哇哇大哭还是眼泪流下来？ 有时候哇哇大哭，后来就眼泪了。 还谁哭过呀？啊，你也哭过呀？ 就是有一次走天桥，就是出院胳膊，就掉了几滴眼泪就。 思雨，你还哭过呢？ 我只有一次，那次不是哭，那次就是。不算 哭，就眼泪在这眼圈里打转了。 不是，就是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着。好像是练功怎么着了，然后呛着了，眼泪流了。 哎，那你有没有练功的时候压腿呀、什么的就特别疼？ 因为我上幼儿园的时候，我跟爸爸妈妈做了一个承诺，说就算我哭了，我也会拿张纸擦干净了之后再去练。结果从上幼儿园中班大班，我们那个舞蹈老师给我们压腿全没有哭过，然后呢练京剧也没有。 那么小你就跟爸爸妈妈有一个承诺。 我跟他说过，我说思雨啊，下午练舞蹈压腿下腰暴学京剧特别苦特别疼，不能哭，哭没有用。他说爸爸我争取不哭。后来到现在我说爸爸我一次没哭过。有一次哭是什么呢？就他学舞蹈突然去了这个春晖子熙学京剧了，这个校长啊觉得孩子聪明，就把他一下打到大堆里去了。他根本就不会呀、他是舞蹈动作跟京中的不一样的，什么都跟不上，他就着急在这喊着。他妈妈就说没事，你刚学练的学好多年了，来鼓励他慢慢慢好，后来慢慢就能逐步逐步就能跟上大伙了。现在跟大伙了。 那那会儿的事儿你还记得吗？三岁就跟爸爸妈妈有个承诺。 记得，那次就是爸爸妈妈姥姥姥爷包括大舅都在，那个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争取不哭，就算我哭了我也会拿张纸擦干净之后继续再去 练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有没有说特想哭的时候一下就想起这个承诺了？ 有过，那次不是想起这个承诺，那次是那时候我们压腿都很疼，就有一个孩子哭了，那个是我们幼儿园里面最硬的一个，他哭了吧，老师就说你哭一会儿行，哭那么多没用，如果你哭背后就笑起来了，那谁都不相信你的眼泪。如果老师就说了，如果你真的疼的话你一天都会难受，所以呢我一看他哭我就不哭了，因为老师说这眼泪是没有用的。 子雨，你上台表演过了吗？ 京剧我表演过了，第一次是在那个小梨园那个剧场里面，然后呢那个我演小青，然后发还是我爸爸演 啊，跟爸爸同台演出，那是你人生的第一次舞台是吗？ 不是，我四岁的时候跟爸爸同台演出，演那个麻无限兽，我当仙桃里面的那个小仙子 啊。那个里面小仙子没什么表演吧？ 没有表演，那个时候我才四岁，我就在那仙桃里面，只是在最后的时候我出来。最后我出来那个时候啊，因为我第一次上那么大的舞台，我很紧张。那 四岁的时候是在长安大戏院， 那是特别小的时候。我记得我那时候出来，我出来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那是舞台的正面，那是舞台的反面，我都对着那些人大明叔叔就说转过去，转过去。然后呢，后来我才知道。 那后来你刚才说在小梨园和爸爸一起同台，你演小青，那是怎么回事啊？ 就是布尼老师让爸爸演法海，然后呢爸爸也跟我说过动作啊，然后呢我们就演那个，我就演小青，然后对水漫金山。 那水漫金山里法海和小青他们俩是对头，那你怎么演？平常你那么爱爸爸。 那个时候我就想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就特别逗，因为王希姐姐跟我说过一句话，你就说如果你当时管我爸爸叫秃驴的话，我爸爸会不会生气？就问过我这么一句话。 那后来呢？ 后来啊，然后我就想，我说爸爸应该不会生气，因为爸爸养过那么多次了，那像肯定是， 对啊，这是戏， 也都是戏里的词儿哈。 嗯 啊，那在这个舞台上，你跟爸爸从那演出，有一些武打动作是吧？那你们在台下练吗？回家练吗？ 回家练，我有什么动作不标准，爸爸还会教我。 哦，那爸爸教你的时候严厉吗？ 嗯，挺严厉的。 嗯，那你看爸爸回家。回家就在他卧室里弄他那个电脑，在网上和那么多几百个网友在一起听那些网友唱戏，然后给他们点评，都不跟你玩，那你觉得怎么样啊？ 我没觉得怎么样，因为我觉得爸爸那样也是在学习学习，这样的话他知道别人有什么错，因为我想爸爸有可能还是会唱错的，所以他也有老师，所以我就想他那样也是在学习，他就会想，如果他唱的时候看你，他就会，我想他就应该会想起他给别人指点过的毛病，他就不应该再犯了。 在陈俊杰老师的家里，我见到了陈辉子熙京剧艺术团的负责人布尼依兰老师。 听说您啊都不太懂京剧，但是您就办了这么一个学校，专门让孩子们学京剧。 嗯，是的，因为京剧太好了，国粹啊，不愧是国粹，真是又能增长知识，又能强身健体，而且呢，这个呢是需要一定的功力的，是需要童子功的。如果没有从小学京剧，您想半截儿就想成为京剧的名家呀，京剧非常的出色呀，这是很难的，这个真是需要练童子功。 那刚才我听这个陈俊杰老师讲哈，他说像他们这样的京剧大家都被您感动了，所以这些京剧名家呢都会到您那儿给孩子们上课，您是怎么做的都把这些京剧名家都给感动了？ 咱们京剧名家哈，我感觉都是因为层次太高了，因为我这儿呢都几乎是办公艺，大家也都知道我自己在租房，然后呢再找老师给孩子们上课，而且学费